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金雪碑，顶着雪花转雪球，打着个嗝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斗志必报九霄拳，要为什么解心宽，为你广播棒耳边。87.6，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亲爱的北京文艺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夏明，非常高兴通过诵读小站，通过美文和大家一起交流。在2018年，我将继续在17点到19点的吃喝玩乐大搜索里边和您聊一聊吃喝玩乐的事情。另外呢，还有一档全新的节目，说的是您的家，在周一到周五的14点到15点，一个小时和您聊一聊如何让家变得更加温暖。今天在这里，我想和您一起分享木心的《从前慢》。 记得早些年少时，大家诚诚恳恳，说一句是一句。清早上火车站，长街黑暗无行人，卖豆浆的小店冒着热气。从前的日子变得慢，车马邮件都慢，一生只够爱一个人。从前的锁也好看，钥匙精美有样子，你锁了，人家就懂了。 诵读小站，与你一起读书。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来关注一下本时段的旅游天气预报。我们马上连线的是北京专业气象台的气象专家黄树印老师。黄老师您好。 哎，你好主持人。 黄老师，那在我们环球旅行家的这个时段，您有哪些这个全球范围内的天气情况要给大家介绍一下吗？ 哎，有的。上午咱们解说了北京和全国的天气，这两天呢这个趋势是转好的，那么就是气温低一点，然后天气寒冷。那么现在看看世界范围内天气怎么样，对咱们环球旅行有没有影响。 好的， 下面呢我们也看看。 嗯， 在亚洲呢，东南亚，阴雨天气比较多。亚洲的其他地区啊，现在看都是基本上以多云为主。像日本的东京是晴天，气温呢是12度到3度。泰国的曼谷呢有小雨，气温呢是29度到23度。菲律宾的马尼拉呢是多云，气温呢是31度到23度。那么再看看欧洲，北欧的天气呢，目前是阴天为主，降雪地方还是比较多的。南欧的天气整体上还是不错的，具体到各地方呢，莫斯科的天气是阴有小雪，气温呢在-20度到-6度，德国的柏林呢是有小雨，气温呢是4度到0度，再往南到就到了法国的巴黎，是阴有小雨，气温呢是4度到3度，伦敦呢为多云转小雨，气温呢是6度到5度，这是欧洲的天气情况。 嗯， 那么北美呢，目前来看前两天呢，由于有这个大段气旋的影响，给加拿大还有美国的部分地区啊带来极端天气，出现了强降雪还有极端低温。从新闻上来讲说还有一些人呢这个影响比较大。 嗯， 那么今明两天这个天气呢应该是有明显好转的，像加拿大的渥太华小雪转多云，气温呢是4度到-5度，美国的纽约呢晴为主，气温呢是1度到-3度，到-3度，华盛顿是多云，气温是5度到-3度。那么在太平洋这边沿岸呢，大部分地区像这个加州这地带呢，包括这个一号公路这个区域，大部分地区都是这个多云到晴的天气，温度呢在高温在15度左右，低温呢在5到8度的样子吧。 嗯， 这还是比较好的。 嗯，谢谢黄淑颖老师刚才特别贴心的为我们介绍了我们今天要出行的目的地。我们今天黄淑颖家的出行的目的地就是在加州一号公路附近。 对， 嗯嗯， 应该天气影响不是特别，没有什么影响吧，还是比较适合咱们旅行的。 嗯，好的。 这是在咱们北美的天气情况。 嗯， 那么在南美洲呢，目前正处于夏季，大部分地区啊都是阴有小到中雨，气温呢在30度到-15度。像巴西的巴西利亚是阴有小雨，气温呢23度到-17度，这是南美的天气情况。 嗯， 那么到大洋洲呢，主要说是澳大利亚，前两天呢也是刚刚受到高温的洗礼，有些地方啊最高气温都超过了40度。那么未来两天呢，这个气温是有明显的下降，像悉尼的天气会多云，气温呢为23度到-17度。 嗯， 这是这个大洋洲的天气情况。 嗯哼， 非洲呢这个基本上都是好天了，以晴天为主，气温呢在30度到-15度。像南非的开普敦，是晴转多云，气温呢是30度到-20度。总体上来看吧，从这个天气变化来看，目前世界上大部分地区的气象条件呢，对出游啊还有游玩呢是没有明显影响的。 嗯，好的，谢谢黄淑颖老师给我们带来的全球出行的一些重要提示，我们下次再会好吗？ 好的， 再见。 嗯，再见。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环球旅行家》。环球旅行家。 或许你和我们一样，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 有个小小的梦想， 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或许此刻你已经行走在路上， 走在勇往直前的路上。 走在丝绸之路的古道，在星空下的乌尤尼岩沼，塞伦盖蒂草原，加纳利群岛，行遍四海，阅尽繁华，在这个行星的下个路口，期待和自己相遇。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出发，环球旅行家。你选择一样必不可少的物品一起去旅行，你会选什么？ 微单、地图啊， 钱呗， SUV、 女朋友、 iPhone。 环球旅行家，旅行规划师，让你的旅行更有计划。 北京时间中午的1:08，环球旅行家到了周三的旅行规划师，欢迎光临，我是袁一。 各位好，我是张帆。刚才这个片花当中怎么说的？让你的旅行更有计划。我们的旅行规划师迎来了新的一期。 是。 在这一期当中呢，刚才我们在出行天气的提示里面也提到了目的地。 嗯。 说到了北美的一个地方。 对，我们今天要自驾 啊， 但是以前说自驾可能开车四个轮子会比较多。 是啊。 对吧？ 啊。 但我们今天 多俩轮吗？ 我们今天少俩轮。今天这个太酷了 啊！ 我们请到的这位嘉宾呢，是一位非常朋克啊、我每次都说你朋克，但你的音乐风格又不朋克，是不是？ 是 但他内心很朋克，然后、啊、非常年轻帅气的这样一位旅行达人、 啊、 他选用的在一号公路上的驾驶方式是骑摩托。 嗯，让我来认识一下你描述的如此混乱的这位嘉宾。 如此混搭的吧 、啊、 大家好，大家好，我是来自不二兄弟的刘天翼。 欢迎天意啊，做客的环球旅行家， 嗯， 成为我们今天的旅行规划师。 对，你知道他刚刚说他是一个，就是不二兄弟，他是一个音乐组合嘛、 啊， 他是这个组合里面的成员之一，所以就身上带一点这种因子的人、嗯，可能他的行为方式会跟普通人不太一样一些。 哦， 你会这么觉得吗？ 刚才从一路上走过来，我没有特别的感觉到。 从发型上你就可以感觉到不一样啊。 刚才听说你们说这个旅行家啊，这个我觉得旅行家这个言过了，嗯、我觉得这是给了我一个新方向。 就是说、哦、说我是音乐人绝对、嗯、我是音乐人，但是旅行家我还要继续努力。 嗯嗯， 所以今天我以一个音乐人说嗯去旅途中去采风的这个概念、 哦、 给大家介绍一下。 嗯， 是加州的一号公路。 嗯嗯，这加州一号公路我记得我跟袁一曾经打听过哈，在加州那边还是挺有名的一个旅游胜地啊。 那不然呢， 重要联络线。 对、 啊、因为无数的嘉宾来啊都讲过在加州一号公路上他们的一些见闻，包括很多人说这个加州一号公路怎么个走法， 嗯， 好像都挺有讲究哈。 对， 从北往南还是从南往北。但是今天我们听到这个故事有点不一样，就是刚才袁一开始就提到了两个轮子，两个轮子是 没 什么样的意义。 这个当时主要是来源于我记得我看过小时候看过一电影，是讲摩托车、嗯、叫忘了叫什么，反正是一堆骑摩托车的这个街头的这些人 啊。 然后后来呢，他们有一句话，有一句台词特别吸引我，就是说当你骑着摩托车在一号公路从南向北的时候，你的左脚会在太平洋里。 哇， 对，你知道、哦、所以就是所有去自驾一号公路的人都会说啊，我的左手边是海，是大海，右边是什么、啊、 你看人家的这个描述， 他就真的是一只脚踩在太平洋中啊。因为只有摩托可以实现，汽车是不能实现的呀。 太震撼了。 没错，当时就是沿着这句话，我就沿着这条路越走越歪。 越走越歪。 因为大家都知道，就是开车的话其实还是就是你可以蛮充分的体会到这个，但是骑摩托车你其实不仅仅更充分，你还有更多的挑战。对，因为刚才说了两轮嘛，对吧，就是说它从平衡上，包括说你这有一种栉风沐雨的感觉。 嗯， 因为这个路上它的这个天气，刚才我们气候专家也说了，气候的变化是非常的无常。 嗯， 所以这个会给这个旅途带来很多挑战。 嗯，会给这位音乐人带来很多灵感。 这个是绝对的。嗯、这些也是我想要的。 以前经常骑摩托车出去旅行吗？ 原来在国内是因为这限摩哈，这个不太容易。嗯、但是 在城市里面是这样。 对对，也骑过。对，但是去美国可能骑的更多一些。 嗯， 对，在上学的时候，因为那边就是摩托车相对比这个文化比较 浓郁， 怎么说，浓郁比较流行。 嗯， 然后也比较成熟。 嗯， 所以它的这些从你采购，包括从你骑行停车，包括整个这一套装备， 嗯、 包括你的接待这个住宿啊，嗯、它都会有跟摩托车相关 的，很完善、 哎、很完善、 嗯、很完善。骑了一什么摩托车呀、啊、特别好骑， 猜猜看、啊、 我上次跟你这么说的，木兰轻骑。 木兰轻骑不行。 其实我当时只没错，原因你说 他还想带着媳妇儿，他不是还想，他还带着媳妇儿呢、 啊、 所以木兰轻骑 片花当中怎么说来着，就是你要挑一个女朋友， 必须的一起上路的话， 必须的伙伴。 就为了这个目标，我当时租了一个最大的摩托车， 嗯， 就是应该是哈雷系列里最大的，叫大滑翔 Electric Glide。哦，这个大是出奇的大，当时也是给我怎么说呢，也是一个新的挑战，因为我之前没骑过这 么 大 的， 对、嗯，就为了媳妇儿嘛，是吧？这坐着舒服，因为后面大沙发座还带蓝牙这个 大沙发 座，对，还带这个选歌系统，是吧？ 哦， 所以为了这个，我当时就挑战了一把。 嗯， 但其实这车一开始要适应一段过程，后面还是可以的。后面就是只要你会骑自啊，当然了，骑自行车有点类似吧，比如说你骑这大二八是吧？你得会掌握这平衡，基本上没问题。 袁一骑过摩托车吗？ 我没有，不敢。 轻骑也没有骑过是吧？ 没有，因为我觉得它速度很快，所以我不敢。 因为我骑过一段时间的太子。 哦、oh, ，是吧？ 对，就大概一年半到两年，差不多、嗯、啊。但是、这个就不提我的那些糗事儿了啊，因为就还摔过，还浮起来那油都从那个油箱里往外倒， 哎、 你知道吗？就是 是摔车是很痛苦 啊。但是你怎么会挑选到一号公路的？ 嗯、 对，当时我也说了，当时就是说想体验这个左脚在海里的这感觉。 嗯， 然后当时我梦想着说这一路上肯定有特美沙滩， 嗯， 然后我们在这个是吧，二人世界去、哦。结果其实一路上，我几乎没发现有沙滩， 嗯， 因为这个大家也知道，一号公路其实悬崖比较多， 对， 嗯， 对，一号公路它这个整个这个海洋环境吧，它这个悬崖特别多、 嗯， 所以当时我几乎很难找到这个沙滩， 很难找到浪漫的地方， 对，很难找到浪漫的地方，嗯、所以其实它这个沙滩就像说了，在马里布还有Santa Barbara， 还有一个就是包括 Newport 那边靠南一边，靠南的那边，沙滩会很多。 嗯， 但是再往上，一号公路再往上往北走，几乎这个沙滩就很难寻觅了。就是 你这一趟行程一共，规划了多长时间？ 我其实规划的很快，大概一周左右吧。因为其实之前也经常出去 camping， 就是露营啊， 嗯、 做驴友也有做过，所以其实对准备倒是 没什么。但是那你这趟行程一共进行了多久？ 一共大概是八天。 八天的行程， 对，就是连开带玩，基本上是八天，因为 差不多多少公里？ 差不多2000多个 mile， 如果按公里来说的话，将近小3000公里， 更多，对对对， 差不多， 差不多，嗯， 对， 3000公里，你想除以8天，除以8天，每天其实也得跑不到400公里呢。 嗯，嗯，让我想想，就是我往返我的家乡的距离， 对， 差不多， 所以路途并不短。 家乡在哪里？ 陕西， 陕西，哦，嗯、那是 从北京出发到西安大概是1100不到吧，差不多这样， 1100不到、嗯、，OK。但是中国这路况和美国它这一号公路路况可能不太一样。 哎，这个我倒特别感兴趣，为什么不一样？有什么不一样？ 因为它这路就是有，我记得有一段哈，从这个我想想，从 Reading 好像是有个地方叫 Reading 到这个俄勒冈州之间的一段距离很平坦。嗯、你要说一天你开个1000公里，可能就很简单的样子。 你的意思是大平原吗？ 这基本上是就那块很平，我的印象中。嗯，但是有一块是特别特别难。就是在一号公路有一块，我记得是在一个叫 Ragged Point， 我从一个叫 Ragged Point 到这个 Morro Bay 哈之间这段距离，哇，那盘山公路很这个很崎岖啊！我当时因为骑摩托车，它跟开车不一样。 对呀、啊，你得用手的劲儿啊！ 对，我当时多亏是你说我准备了没有？其实我准备了，准备更多是在这个旅行之前一个月，我去撸铁了，你知道吧？ 啊，练了。 对，为了这大排量。我这个是啊，所以说这个当时多亏做了这件事情，要不然这真 handle 不了，真驾驭不了。 其实非常重是吗？ 对，他就是说，当你这个 拐弯的时候 、嗯，你想想啊，他这个大滑翔，我当时定的是最大的这个，带两个侧手箱，我要带一个后备箱， 因为你想所有行李，一个星期的行李也在这个车上，哎， 对，当时我们 还有媳妇儿在车上， 没错，当时打包行李我们也花了这个很多心思，因为说怎么说，衣服你不能带太多，原因是吧，这个女孩子这个。 我 人一出行后边得有一个房车。 不是，我那天还跟天意说呢，我说这就是你媳妇儿性格，好像我这么事儿的人，我出去旅行必须得一天得有一身衣服 啊， 那鞋子是不是也得换个4-5双啊？你这两个厕所箱不够，不行， 摊上买呗，现买。 你要这么说，其实可以。如果这个驾驶驾龄够，完了你对摩托车驾驭的这个能力强的话，其实这摩托车也是可以带挂钩拖一个东西， 哦 对 哦。这个还能拖， 对，还能拖，它可以拖，有一个叫这个叫 teardrop， 它那个形状就像一个泪滴一样， 哦， 就是一个小泪滴，它那个可以里头可以装很多东西。 规格大概有多大呢？ 规格其实大概有， 还在能不能穿你衣服？ 估计有个1-2平米吧，里边。 哦，那行啊。 对，这其实它上面这个折叠的顶是可以打开。 哦、我还以为他刚才要说三蹦子呢。 不是，哎，还你还别说，三蹦子开三蹦子有，就是这个俩轮在前面那种。 哦，见过。 咱们管那叫三蹦子，其实我也管那叫 三蹦子。 倒过来的三蹦子啊。 对，他们叫 track。 哦。 对，叫 bike 是两轮嘛，track 就是三轮，对。 这个刚才提到一号公路的这个摩托车的自驾，各位可能有过自驾经历，但是你要听摩托车的故事呢，我们今天就好好来听听天意是如何来规划他这条线路的， 对， 能不能给大家一个借鉴？真的，我觉得还挺刺激的。 是， 哦，没问题。我当时租车是在一个地方叫Eagle Rider， 它是一个美国连锁的这个租摩托车的这个地方。 嗯， 然后你要提前预定，给他打电话。然后呢，当然了，没有微信支付是吧？信用卡支付。 嗯， 最重要的是。可能对留学生群体比较实际，就是说你还是要有驾照 啊、哦。 对，因为他光有开车的驾照是不够的。 嗯， 就是咱们中国旅客到那儿是你翻译。 这跟在国内你会开车，但你没有摩托车驾照，你依然是 没错 不行。 对，他就是 M1 驾照，所以你要有驾照，然后去租车。然后我第一天就是从 LA 出发，然后我到了第二天到了 Malibu， 然后在 Malibu 有一个特别有名的，就是在《速度与激情》里也出现过的一个酒吧。嗯，我叫它酒吧也好，叫餐吧也好，它叫 Neptune's Net， 嗯， 就这个很有名，在当时这个 电影里边有， 电影有上过镜，对，这个最好的地方就是说它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就这么一个地方，完它前面停车 这不是龙门客栈吗？ 哎，说的特别对，特别像龙门客栈，就是基本上为什么它有名呢？就是说骑摩托车吧，它热呀。这个风餐露宿啊，所以基本上大家到这停了以后，有骑这个高赛啊，不是高赛，骑赛车的那种哈，把这皮夹克扒一脱，我当时有一张照片，我照了，就是这哥们儿这半身露着哈，这个后面拖着这个皮夹克，完在这接水喝，就它是相当于这个补给站。 哦， 对， 公路驿站， 公路驿站，哎，比如说你带着媳妇儿的，说到这儿说媳妇儿不行了， 补个妆， 对，吃个海鲜，它是个海鲜菜馆，而且这个正对着这个太平洋， 哇， 几乎就是，其实这一号公路很窄，也不宽，就是两向车道吧， 嗯， 加上旁边的紧急停车区，可能有咱们这4向3向半， 嗯， 大概那么宽， 嗯， 再往那边就是悬崖了， 嗯， 下去就是海了。嗯，所以这个 Neptune's Net 基本上就是对着海的， 位置特别好， 位置非常好。对，然后过了这个地方以后，我们就往经过 Santa Barbara， 然后后来我们就去了这个 St. Louis。这个一个小城叫 Morro Bay， 嗯， 啊，这 Morro Bay 当时给我印象很深，就是有一大石头， 嗯， 这大石头旁边有一发电站，有三根烟囱。当时我说我这整个三根香烧香的，这个就是这印象特深刻。 中国人有这概念， 中国的思维的， 对，没错，中国人有这概念。我这大老远的，我说哎，媳妇儿快看那三根香啊，这地儿忘不了。所以说，后来第三天一早，我们就沿着这个 Morro Bay 往下走，就去了刚才我说这个 Morro Rock。然后在这 Rock 这个地方，它是一个算是一个公园吧。 嗯。 完这公园呢，等于是这大石头边上就是算是鸟岛啊，是什么？就是这个海鸥啊。 哦。 哎，完了这海里头有什么呀？有海狸，有海狸。 哦，你看到这个东西。 海狸先生，哦，对，海狸先生在这儿打贝壳。 嗯。 对，所以自然环境非常好。 嗯。 对，完了经历了这个 Morro Rock 以后，我们就去了一个叫 Big Sur 的地方。 嗯。 就是咱们叫什么大苏尔是吧？ 嗯。 大苏尔。 嗯， 我偶遇了一个叫 Ragged Point， 一个海边仙境，这个地方我认为是我这个旅途中 最美的 地方。对，如果国内有人想结婚，有人想去办婚礼，我建议可以提前跟他们预定。 为啥呢？这个地方， 因为这个地方当时是，它是这个雾啊，这个雾缭绕着整个这个地方。完了，当时我媳妇就说：“哎，你看那儿挺好看的。” 嗯， 因为骑车嘛，机动性很强，我一停，一打把我就过去了。结果一进去傻了，他在一个大悬崖上面，往下面是这个太平洋的这个波涛汹涌啊，往上面是感觉是一个非常宁静的一个花园，往花园式酒店。 哦， 对， 你说的就像到了精灵的世界了一样， 真的是精灵的世界。这个群雾环绕，然后你看这个它有那种枯树哈，我有这种， 我越说越吓人， 有点吓人。 因为悬崖底下波涛汹涌，是不是所以上面那一片都是那个水汽的雾气？ 有可能是这样，它的可能跟它纬度啊、各种地形啊都有关系。反正当时这个地方给我印象 挺神奇的， 非常非常神奇。 嗯， 对， 上面是一酒店， 对，上面是一酒店，完了它就是都是大平层啊， 嗯， 完了它有这种接待这种 party room， 完了也有这种。就是你基本上就是面朝大海，他的房间基本上都是面朝大海，对，很舒服，对， 这是其中的一处， 叫 Ragged Point， 哦，不是 Big Sur 了是吗？ 对，经过在 Big Sur 后面 啊， 对，然后后来呢，就是我们就沿着这个，咱们说这一号公路就跟茶马古道一样哈，完了有一个叫 Bixby， 叫 Bixby Bridge， 嗯， 就是这个应该是这个它这个西岸一号公路上历史比较悠久的一个桥， 嗯， 一个这个全混凝土结构的桥。 那个会有一个牌子，那桥上面写1932，那个是吗？ 好像是我当时， 我看到那个图片了， 是吧？ 嗯， 我当时 意思是 1932年的桥， 哦，应该是三二，对，它那个对历史比较悠久。啊，据说最近这桥好像出了点问题， 所以你去完了，哦，还好。 对，我这是去完了，算是 赶得好。 对，完了还说呢，刚才天气专家说咱们这个，我听说现在最近 LA 这个山火是不断啊。 对对对，从去年年底开始 啊， 就一直是这样， 山火不断。然后我在的时候，我当时有碰见过一次，但是后面我也不在它主要的那山火地区。 嗯， 但是估计这一号公路绝对是会经过。 哦，对对， 所以最近如果要有去的要小心一点。 对， 就它听说这405这个高速公路就是在 LA 这附近也是有泥石流什么的。 哦， 所以大家 最近极端天气这个地质灾害比较多。 对， 所以出门还得加个小心， 还得加个小心。 所以在这个路上你会有一个什么软件是来看一看你前方要经过那个路段的一些天气情况的吗？或者这个 美国吧，就还是谷歌吧， 嗯， 就是它谷歌相当于咱们这儿这个就是 百度 啊什么， 再加上其他的一些， 对 对， 对，加上其他一些，你 综合信息， 对，加上综合信息，像如果你用 iPhone 的话，一般 iPhone 都有一个这个天气，这个预警提示，对。 咱们先跟大家分享了一些这个一号公路的一些这个安排哈，因为骑摩托，所以装备上面是要有跟开汽车不一样的， 对对对 对。 对， 你去的时候大概温度是多少？平均温度？ 我去的时候它因为这个加州吧，它是一个怎么说呢，它是这个太平洋这个海洋性气候， 海洋性，对， 然后结合了实际上说它内陆是沙漠， 嗯 嗯， 所以它这个昼夜温差非常大， 嗯，晚上的时候你最多比如说裤子 穿成 什么样，你需要穿秋裤吗？ 秋裤哈、啊，秋裤，我觉得是应该带一个。这个，因为咱们这个中国人嘛，是吧？ 嗯， 没错，就是这膝盖不能 保暖最重要嘛， 没错。 所以，那我们中场休息的时候，就送上这个天意和他的搭档不二兄弟带来这首歌，好不好？ 哎，好特别这个 叫红秋裤， 红秋裤 好好 送给大家， 很适合在骑摩托的时候选用一款。 穿着秋裤我迈大步，走在街上你们谁敢说个不，天冷谁知道咱官兵扛不住，要想活出范儿咱就得穿秋裤。 快递哥在门前留下一张地图，上面记录着如何寻找我的包裹，系上我那粉红色的二流女裙，匆匆忙忙踏上了我寻宝之路。那北方的寒风吹得我胸最冷嗖嗖，打开了炸的速度，把思念变成全部。自从穿上妈妈给我的红秋裤，我的生命开启了神奇的旅途，穿着它去南极探险，贝加尔湖，穿上它去三亚、大理、马尔代夫，那赤道的热浪靠得我胸最滚烫烫。打开了包裹一条红秋裤，妈妈给我的一条红秋裤，打开了包裹一条红秋裤，像海外花山的温度，把爱的瞬间留。条红秋裤，妈妈给我的一条红秋裤，打开了包裹一条红秋裤，像夏威夷花香的温度，把爱的瞬间留。炸的速度，把思念变成全部。 美朝詹瓷宝，粘贴瓷砖有保障。美朝 Meco 温泉酒店、戏雪乐园、千人宴会，温都水城是您年会优选之地。预订热线8178888818178111，体验冰雪娱乐，点燃音乐梦想。世博园冰雪嘉年华、冰雪音乐节，年轻世博园让您嗨爆这个冬季。咨询电话8118-6018。 从宫廷到荒野，两个家族一代王朝的纷争，国家大剧院与北京李幼以戏剧工作室联合打造，胡存昕领衔主演话剧《李尔王》，1月20至28日震撼归来，订票665-0000。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联合爱奇艺、北京时间共同制作，学习宣传贯彻十九大精神，融媒体报道，大道之行，带您走进十九大代表的工作场景， 与代表奉化十九大精神，与市民携手奔向新时代。本节目由北京市委宣传部、北京市网信办提供指导。大道之行，敬请关注。 或许此刻你已经行走在路上， 走在勇往直前的路上， 走在丝绸之路的古道，在星空下的乌尤尼岩沼，塞伦盖蒂草原，加纳利群岛，行遍四海，阅尽繁华，在这个行星的下个路口，期待和自己相遇。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出发， 环球旅行家。如果让你选择一样必不可少的物品一起去旅行，你会选什么？ 微单、 地图啊、 钱呗、 SUV、 女朋友、iPhone。 环球旅行家，旅行规划师，让你的旅行更有计划。 中午的1:32，环球旅行家旅行规划师继续回来，我是袁一。 各位好，我是张帆。今天我们的旅行规划师是一位音乐人。刚才我们在上半段最后听到那首歌 《红秋裤》， 哎，这个已经是说到了加州那天气了，是吧？一号公路上的天气。 主要是我这个骑行的过程中特别体会快递哥，所以当时写了就是打开快递，打开包裹。对。 还真是，你说就这个天气里边，咱们这两天确实快递啊或者送餐的朋友挺不容易的。 是是是， 我们当时也是把这个创作和自己的经历结合，也想这个怎么说呢，关注一下。 原来一号公路是体验生活来着。 没错。 这个一号公路我们看了一下，其实如果说特别严格的去划定的话，特别是特指北起旧金山金门桥，南接洛杉矶这样一段740公里的公路。 哦， 但是 这是狭义的是吧？ 对，但是天意跟我们讲，你开出了将近3000公里， 那就开出去了， 延 长线，延 长了非常多。 没错，我后来刚才说了，咱们这个特别美的这个仙境哈 ，Rocket Point， 完我们经过了 Big Sur， 就是这个大苏尔，完后来又经过了 Monterey Seaside， 完到达了旧金山。就离旧金山很近，叫三后塞，也就是硅谷现在在的地方，就是这谷歌呀，现在这房价很高哈。然后后来呢，经过三后塞以后，我们就到达旧金山，哎， 哦， 对，完了到了旧金山，我们待了一阵儿。这旧金山呢也是有意思。你刚才问我这天气，旧金山这天气就是它夏天也特别凉， 哦， 你不能说它冷，但是它绝对不热， 凉快， 凉快，甚至你还得穿个背心什么的，穿个马甲。 哦，你去的时候是几月份？ 我去的时候应该是8月份。 哦，那差不多就是夏天。 对，算是盛夏。但是盛夏呢，这个旧金山它是，就它这个地理位置这个原因哈。 啊，你会选地方，越开越凉快。 哎，没错，骑车这可不是嘛，你大全一身黑啊，这太阳一晒，把手机都不好使了，都告诉我这过高温度 啊。 有啊，因为你车里没事儿，这骑着车这 晒 了 晒 了， 直晒了。 没错，所以后来经过这个旧金山以后，我们又到达加州北部小城叫 Reading， 叫翻译过来叫雷丁， 它英文就叫 Reading， 就 对，叫 Reading。我们当时说这是不是 特别了？ 很熟啊，这小镇 文学城吗？ 文学城。后来也没 诵读小站。 对， 真的，文艺广播今年诵读小站 是 主打的一个 全新标志， 对 对 对， 到时候可以去这儿取个景儿，是吧？然后经过这个雷丁了以后，我们基本上就是你刚才说的，我们就离开加利福尼亚了 啊，离开加州了， 对，进入了就是俄勒冈州了。 哦， 对， 这个有明显区别吗？你觉得？ 有，它这个你明显感觉它这个纬度变化了以后，这个 tree line 就是这个树线哈，就发生变化了。因为咱们过去学说这温带这树是一种状态， 对， 完了这个将近这个叫什么？这个亚热带， 亚热带， 哎，就是它都不一样。完了，进入我觉得应该那算是温带，完了靠近北边嘛，快靠近加拿大了，所以它其实这也是俄勒冈州的一个特点，你看它车牌都是一个大的那个 pine tree 的那个标志，就是一个大松树， 哦，这是。有标志，标志这个地方是一个 哎，对， 盛产的地方，对， 对， 盛产 什么？盛产。然后呢，这个俄勒冈州，我觉得最要去的地方就是这个波特兰市。这个波特兰市呢，它是非常文艺气息，这个非常浓郁的一个城市。因为美国它的嬉皮文化，它是属于这年轻人。流动性很强，哪个城市房价低我们就先去哪儿。当然了，最近波兰由于这个它上面的这个就是西雅图啊，北京遇上西雅图嘛，这是吧，房价因为它也波及到了，所以这个地方它就是文化呀、各方面它就更兴盛了。这个地方最重要的对于我们中国游客来说就是免税。 哦，对，美国是要分州，对， 它没有消费税。可惜就是我当时骑摩托车吧， 带不了 东西，对，所以我就没怎么去。后来呢，我说既然手里带不了东西，脑子里再装点东西，我就去了一趟这个叫它叫有一个叫 Powell's Books， 就是一个叫鲍威尔书店。我当时为什么呢？我觉得一经过这书店，我看见这大柱子门口写了一个《道德经》。 中文字《道德经》 没错，你说作为中国人吧，在这个全是英文的这个提示牌里，呱出来仨字《道德经》，是吧？不是别的， 终于认识仨字了， 终于认识了，对，没错。 但是我通常会觉得是在某一个就是明星的身上突然出现一个中文的纹身了， 哦，没错，什么猪狗鸡， 突然看见《道德经》三个字， 突然看见《道德经》三个字，然后呢，这个也算是说美国对咱们中国文化的这么一个认可 啊。 那他是中国店主吗？ 我并不知道，但是我就是循着这个线索我就进去 看了。 对，当时我那视频里也有，就是说我就看说嘛，对吧，脑子里再装点东西走，进去，哎，享受一下。 看见道德经这个书了吗？ 是有 老子道德经， 他应该是 里面卖的都是这种风格的书吗？ 不是，他就是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因为刚才我说他嬉皮嘛，就是他这个文化它是一个熔炉嘛，所以他其实里头他有很多各个国家的文化 全类别的。 对，就是如果喜欢文艺的同学一定要造访这个书店， 不同门派的， 没错。 嗯， 对，这个地方 人家是老子骑青牛出函谷关，你是骑着摩托车逛道德经的书店， 逛道德经书店， 厉害厉害。 对，所以这个波兰市是有很多可以玩的地方。完后来呢，离开了俄勒冈州，我们就到了华盛顿州。这个华盛顿州啊，不是华盛顿， 对 对， 这个从小看地图的时候，老是觉得哎。不对啊， 是华盛顿 DC， 对 对 对， 对， 不是华盛顿特区，对，所以它是华盛顿州， 基本上是在那个角上了， 在角上，基本上它跟这个加拿大就是一岸之隔了，不叫一岸之隔，叫怎么说呢？它 相邻的州， 对，相邻的州。然后后来我们就到了这个叫 Olympia， 就是在华盛顿州，然后参观了这个，对，咱们知道这个在这个西雅图啊，波音嘛。 对 对，波音是这是工厂嘛，对吧？还有这个就是这个 Starbucks， 就是星巴克。 星巴克， 对，星巴克它这个第一家店，所以它这有几个地方可以去看一看。我们当时也去了，还去了一个叫…… 而你说它骑摩托车特别好一点，就是它可以走很多。其实你如果是作为普通游客，你去不到的地方， 对 对吧？它可以很深入了。 它就是很机动很强嘛，你经常能路过一些名不见经传的小地方。然后呢，如果喜欢文艺的，大家就喜欢不同嘛，对吧？喜欢一些小众的，大家可以通过这种方式。 停车也似乎更好停一些。 哎，摩托车在那儿停车好停吗？ 好停，因为它的所有的国家公园啊，包括你这些旅游的这些设施啊，它都有专门给摩托车停的这个 专门的区域。 对，而且如果就算你占一车位，人家也不会嫌你那什么， 因为你车 毕竟你是哈雷， 哎，对，也很正常。或者像袁一这样要带个房车出去，再占仨。 哎呀， 刚才说的到了，基本上最后的终点了吧？ 对，到了西雅图就是最后终点，就是八天的终点了。等于是西雅图也很疲惫，当时在那儿租了个好酒店，说赶紧休息休息。 确实是从身体上来讲，他一定付出的更多，比开车的时候。 是的， 有遇到过在道路上面一些什么曲折的事情 状况吗？ 有过 突发的， 摔过一次车，不是说这个真摔，就是说 怎么说呢，在往后推的时候，这地上有沙子 啊， 脚一滑，对，一出溜没站稳，叭，结果 那么大一车， 我只关心媳妇儿， 对，媳妇儿摔跳下来了，说，哎，怎么回事？怎么扶啊？ 哦，怎么往起扶这车？ 根本起不来啊！ 我还跟这个网上学了一个，就是说，你把这个屁股吞进去。然后呢，用这个腰的劲儿和大腿的劲儿往上，就跟那千斤顶似的。 因为这肌肉群比较大，对。 结果这车吧，我将近一吨，我觉得是得有一吨多，我觉得那车抬不起来，真抬不起来。完，结果这个这旁边有一老美，那胳膊比我腰粗哈，说：“哎，哥们儿，怎么回事 ？What's up, buddy？” 我就直接过来说：“Let me help you。”我啪一下就给我拔起来了，拔下来说就是说，哥们儿，你继续吧。 遇到好人了， 哎，遇到好人，这一路上基本上都遇到很多好人，对， 所以就是只要车速不是很快的话，即使出现一些这样的小情况，也不会伤及到车上的人， 对，因为怎么说呢，这个环境比较友好，这个人文环境比较友好，大家就是互助的这种精神也比较普遍。 那么这个行车的规则呢，或者说这个法规方面呢？ 法规方面就是 stop sign 一定要停。 说说被警察逮的事儿吧。 说说被警察逮这事儿哈，被警察， 天哪，还有这种事情啊？ 对，这就是说，在美国的话，你还是要严格的遵守这交通规则，就是说 stop sign 就相当于其实就是 红灯 ，对，你要停，要 full stop， 就是你要绝对停够 三秒， 对，停够三秒你再走，而且呢，你在这个交通路口的时候，你一定要左看右看，你这个并线的时候，你要有个 shoulder check， 就是说要回头。我听说现在咱们北京的这个。中国也来加强这方面的这个交规的这个规范，也要做 shoulder check，这个很重要。 你是怎么就被警察？ 嗨，绕了这么大一圈子哈，就是这是我要提的，就是说这个 speed， 它有一个 speed limit， 就是说这个限速的这个牌子，这个限速牌有的时候啊，你过于的这个哈，享受你这个旅途中的这个美景 风光， 对，你就忘了看这个了，你就特别容易超速。 而且公路上可能人也车不太多，所以他没有意识到这是没有参照物。 没错，一看哇，这一马平川的，啪一脚油门下去了。就这个时候你要注意一下旁边的 stop 这个 speed limit， 它有的时候是80。一般是70，在加州最快的70，但是 它按英里来标， 对， 英 里是迈，咱们老说迈，其实真的是这个是个 mile， 对，所以说这个70不成文的规定，你是可以开到10 mile 往上，也就是说咱们说有个比例问题哈， 范围， 对，但是一般你最好严格的遵守一下，这样减少你的风险。我当时就是等于他从70到60的时候，我没看见 啊。 把我这巡航嘛，当时我摩托车有巡航， 警察看见了， 警察看见了。 可是你想，一号公路这样有点恐怖，就是没几辆车，突然警察冒出来了， 我也觉得特神奇。 是是 我看电影我都觉得特神奇， 是是， 那警察不知道在哪儿了， 对， 没错， 在哪儿吗？ 这警察特别会躲，他一般都找一树棵了啊，或者找一什么拐角， 他主要是怕晒， 对，他怕晒，没错， 但是无形当中做了隐蔽了， 没错。所以这个时候呢，如果一旦有警察要叫你停车，怎么叫你停车？他一响，他那铃儿， 警灯， 对，他警灯一亮，其实你就应该先减速了。他要一响，那就是已经都这已经是 很紧迫了， 很紧迫了。完，你就要 pull over， 咱们说的就是靠边， 靠边， 对，靠边停车，手扶方向盘，等着警察过来敲你窗户。 你就是手扶车把，你也不能动是吧？ 对，我也不能动，我就坐这儿，我就这后脑勺就硬着，我就不能动。对， 就你动一下，很有可能就是人家判断你 有 危险， 因为你想想，这就跟咱们这个。怎么说呢，这个360行，它这个隔行这个如隔山， 对， 人家出警一天，人家接受多少这个随机事件，人家要保证人家的生命安全，人家家里的老小也有，对。 您跟这警察之间这个友好吗？ 非常友好啊，就是说我跟他一说我这中国来的旅游，人家说哟，得你这第一回一看是又骑摩托车，挺不容易的，说欢迎你来加州，当时是从加州去俄勒冈的路上，然后说这回就记你一过，不罚你钱了。 哦，没罚。 对，所以有时候其实警察你只要是你配合，他有他的这个很， 你要承认错误，因为你确实是错了，错在先， 就是说他一个法治国家的话，咱们也强调这个法治治国，就是说他当你配合的时候，他 因为他是有一套流程的， 对，他 有 流程 来就行。 对，他这个时候他就可以体现他的人性一面。 哎，对对对 对，你要是一跟他急，他可不得他就走这个， 对， 走司法了， 大家都极端， 对，大家都极端就过 去 了， 对， 没错。 但是这个对于当地的这个交通法规，如果你是自驾的话，还是必须一定要好好的熟悉和学习一下。 听过那么多的，确实是在一号公路啊，或者是在美国其他的地方自驾的朋友，基本上都是汽车出行。 对， 那这个摩托车真的还 今天让我们长一下这个知识， 对、 啊、还真的能看到很多你在汽车出行的状况下看不到的东西。 是是， 八天开了将近3000公里， 嗯， 下一步的旅行计划是什么？ 下一步旅行计划就是 还开摩托车吗？ 帮袁一开房车。 别别别，你可以开房车时候带上我，让我参与一下。 没问题，就直播呗。 有方向吗？ 方向其实咱们提了一号公路哈、 嗯， 美国还有一条公路，这大家都应该知道。 66号， 刚说那个， 对，这数特顺、嗯、 啊。那袁一去过。 我只去过终点拍了个照。你证明我拍了个照。对， 没错，就是说这个是我也是我下回想去的一个地方、 啊、 就是说 那非得开那个牌子车吗？ 那不一定，我觉得、 对 吧？ 对，就是说你玩了摩托车哈， 嗯， 其实你可以房车和摩托车不冲突， 嗯， 因为我稍多说一点，就是说它这个房车呀、啊，它这个携带能力更强， 对对对，买东西更好买。 对，我见过就是有可以带一个 smart 的，对吧？ 嗯、 后面有一个车库的， 嗯， 把这 smart 停进去，然后摩托车在后面挂着， 嗯、 然后后面再吊一个这个。 你想带一车队是不是？ 哎，对，真的是可以。 你想再拖一船是吗？ 哎，见过呀， 是吧？ 还有 对， 再拉一个马车，里面有2匹马。 啊，都有啊， 天 哪，这都见过。路上你说拖上马的，因为美国它有好多国家公园是可以骑马的， 是是是。 对你，当然了。你养个马，这头 我知道，大峡谷还可以骑驴 啊？是吗？ 真的， 好了， 真的 有这项目。 那我们有期待一下天意下一回这个房车之旅回来以后，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好吗？ 没问题，没问题。 啊、也希望你有更多好的作品。 没错， 好的， 不二兄弟，下回有机会的话可以跟你的搭档一起来。 没问题， 嗯， 再次谢谢天意， 谢谢天意，感谢各位收听环球旅行家， 谢谢。 稍后是住宅876，我是袁一， 我是张帆， 明天见。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啊？之前搞的一场1块钱买五粮液股份好酒的活动，当时呢是说大家准备好1块钱，拨通电话后呢有机会啊1块钱秒杀一箱酒。本来呢是很高兴的一件事儿哈，没想到啊让不少朋友产生质疑了。手机尾号是9852的李先生啊就说了，市场价呢是3180的五粮液股份的一级精酿酒，1块钱能买一箱啊，一听这种事儿可遇而不可求啊，就打电话。结果呢半天是打不进去啊，我看你们这个活动肯定是骗人的。还有一位赵先生呢也说了，听到说五粮液股份的好酒是1块钱能买一箱啊，好不容易打通电话，你们跟我说名额没有了，是真的名额没有了还是根本就没这回事呢？那么面对大家提出这些质疑呢，现在我们就来联系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的富贵吉祥一级精酿酒的销售负责人胡总，请他来证实一下。来，我们接进胡总电话。胡总您好。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嗯，胡总您看，之前1块钱秒杀活动可以说是办得热热闹闹的，但结果呢好多人是拿着1块钱坐在电话前是干瞪眼儿啊，大家反应呢要不就是打不进去，要不就是打进去了活动呢就结束了，很多朋友呢都非常的愤怒。另外呢还有朋友就说1块钱能买一箱五粮液股份的酒啊，根本就不能信啊。关于这些问题呢，您看您来给大家解释一下吧好吗？ 好的啊，在这儿呢我首先要告诉大家，活动呢肯定是真的，